六，阅读课文。 学跳迪斯科。我这个人兴趣广泛，但对所有事物的兴趣时间都不长。小时候学过钢琴，但只学了半年。后来又学画画。八岁那年，居然有一幅画送到国外参加儿童画展。但不久又不愿意学了。我养过小鸟，练过足球，有一回还研究过一种炸药。做过的事很多，最后都没成功。小时候从来没学过跳舞，可是最后却迷上了跳舞。一天晚上，我从一个舞厅门口路过，听见里面的音乐响亮，有很多人在那里跳舞。我停下脚步，从门口向里面看了看。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干嘛不进去跳一跳？我回头一看，是我大学的同学王敏。我摇摇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，我不会。其实啊，跳舞并不难学，走，跟我进去。说着拉着我的手，我们一起走进了舞厅。舞厅里，人们随着音乐跳着欢快的舞步。王敏向我伸出了手，我们俩也随着音乐跳起来。刚开始，我总是跟不上音乐的节奏，跳的脚步有些乱，有时还踩在王敏的脚上。王敏鼓励我，说我学得很快，我越跳越轻松，一会儿也就能跟上音乐的节奏了。迪斯科舞曲响起来，强烈的音乐，欢快的节奏，让我觉得很兴奋。我们俩越跳越高兴，一支舞曲接着一支舞曲，一直跳到深夜。从那以后，我和王敏经常去舞厅。我喜欢自由奔放的迪斯科，它可以让人全身心的放松，在舞步里尽情的表达自己的感情。王敏是我跳舞的老师，是我的舞伴，最后成了我生活的伴侣。跳迪斯科真好。